浪潮雷森2万的开场曲，听到了一个复古的感觉，没有错。这首呢年代感非常足的《跟往事干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2021年的版本。为了让整首歌曲更具怀旧的气质哈，这种复古的调调，他的演唱者也是这首歌的制作人，前段时间做客我们的月光音乐会，跟我们一起共度了美好中秋的耿憨憨、耿思汉同学带来了一首新歌。而且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运用了大量的这个元年的合成器和鼓机，然后呢听起来呢整个的这个听觉氛围啊也是有不一样的这种房间混响的效果有些歌手呢制作人呢喜欢营造出不同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哇一些歌曲好听，然后质感呢也很棒，是不是在很这个特别高级，然后呢很大，然后制作很厉害那种录音棚啊录音室，未必啊。有些歌手是喜欢在一个这个柜子里面自己家的衣柜啊，然后酒店呐，对吧？隔离的时候，你就只要可以录歌，让歌曲听上去的一切好像是复古，感觉很自然、很温暖啊！也听到了在后面段落的一个 rap 的部分，有 CJ 周密参与了此次歌曲的一个 feat， 注入了一首老歌全新的活力。你会发现好的音乐不只属于一个所谓闪闪发光的年代，同样呢同样的一首歌曲经过了时间的淬炼和沉淀，你会感觉到原来人生之歌，经常呢听到的一首歌曲好像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电台里面听到感觉也不一样。关于存在，关于爱，关于生活态度，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你的 DJ 麦，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速速来我们的聊天直播室，跟我们好好冒个泡，报道一下。现在我打开看看8398密，小小小的小1080，你好。 When you're cold and you're broken, like you're lost at the sea,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So don't look down, you got a way. Don't worry now, we can escape. When you don't know how to go alone, we're stronger now, they're on the road.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tonight. Oh, tonight, we are one. We can change the dark tonight. Oh, tonight, if we are you're lost at the sea.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you got a way. Don't worry now, we can escape. When you don't know how to go alone, we're stronger now, they're on the road. We could change the world tonight. Oh, Cause we can change the dark to light. Oh, to light. If we are one.

近又重温了郁可唯同学啊，再唱了这首好听的《路过人间》。还记得前段时间在中秋节，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中秋的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上面哈，然后这个郁可唯小姐很可爱的，在我们的这个严格的要求下，一边呢这个画作啊，这个。绘画现场作画，然后脑海中唱着这首歌啊，清唱这首歌，同时呢要想我们画一幅什么样的场景符合这个月圆的感觉，团圆的感觉，还历历在目。大家可以来去重新翻出我们的视频啊，现场清唱了这首《路过人间》，无限轮回的这首歌曲，可以呢一直听一直听，因为他用了一种很娓娓道来的方式和唱腔演绎了人呐、这一生相遇和离别，每一个歌词都戳中人心。浪潮 Listen to One， 16:36，好音乐就在这里，让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说好不哭。 浪潮 Listen to One。 没有了联络，后来的生活我倒是听别人说，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过，放不下的人是我，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护着我，连抱怨都没有，电话开始多，从不对我说，不喜欢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想自由的我，多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放手，说好不哭让我走，却还为我的梦加油，心疼过了多久，还在这里游等我， thank you. 家春月星满天，相惜泪连连，一阵风一首歌摇晃思念，几个年少爱逞强，微笑是轻言离别， 在春天过冬天，长眼睛冬眠，一颗心一种病不停落叶，究竟怎么那么长，打了绕了几千结，有没有一把剑可以斩下了藕断丝连，有没有一条绳能缝这散的缘，不求解的最苦涩，逃不了的折磨，能舍是伤心说出口，别后悬念依旧，不长情的最苦涩，关不住的离愁，干下眉头又上心头，我好想再难过一首，天上谁泪连连，他微笑他捧花都看不见，我只听着你从前用眼神让我誓言，在春天过冬天，长眼睛冬眠，感觉将带幸福越走越远，有时不愿让一点，最后却失去一切， 有没有一把剑可以斩下了藕断丝连， 有没有一条绳能缝这散的缘， 独奏情歌最苦涩，逃不了的折磨，能舍是伤是说出口，别后悬念依旧，不长情的最苦涩，关不住的离愁，咽下眉头又上心头，我好想再暖和一首， 独奏情歌最苦涩，逃不了的折磨，但这次相识说出口，以后十年依旧， 独奏情歌最苦涩，瞒不住的离愁， 咽下眉头又上心头，好想再暖和一首， 浪潮 Listen to Wine， 独唱情歌播给你听，浪潮 Listen to One。一首歌曲诠释了一个概念和故事，吸血鬼的传说 Favorite NCT。 Your bill got you dug up Nightmare mom She can't I'm afraid of all Let's take it 산사니不서져너를참하게되고불창아니라해코이테가시를가졌네 Hands down 스페니트의 Boring Crown Take that 그순간넌낮게물었고들이마셔 널사랑한분불안전한빛대로움 빛대로 北京时间的16:48，你正在打开的电台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北京就要收听北京 Music Radio。 弯成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什么样？到不了的都叫做缘分，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谁在阻碍唱那首牡丹江？左聆听感伤一声一悠悠，清脆香，江边的小村庄，湖水把兰香。谁在暮霭唱那首牡丹江？我脚步清香，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了金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 浪潮 ，Listen to Wild。 这湖面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你我走过的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啥模样？逃不了的都叫做缘分， 回不去的， 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 谁在门外？ 谁 在门外成了守墓的家，我聆听感伤一声悠悠呀，风铃摇晃心脆响，江边的小村庄雾水般安详，谁在门外成了守墓的家，我脚步轻响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进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床，谁在门外成了守墓的家，我聆听感伤一声音悠扬，风铃摇晃清脆响，江边的小村庄雾水般安详，谁在门外成了守墓的家，我脚步轻响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进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床， 一首意境感十足的家乡歌哈，听到了这首歌呢，都会想到自己最最至亲至爱的人，想到自己小时候的模样。有的时候呢，保持一颗童心，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工作里面，还是呢从音乐当中找寻灵感哈，找到了初心的感觉，你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一个人啦。啊，16:52，今天的时间过得依旧很快，一个小时总是不够用。作为浪潮Listen to One的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在明天下午4点继续回归 FM97.4， 明天下午韩丽小姐为大家带来浪潮Listen to One摩天轮温情文艺抒情版，千万不要错过。再次祝大家小周末快乐。DJ 麦直击在下周一下午4点，下次见喽。 早点睡，别理会夜的黑，别浪费心的灰松的香味，如果我在你心里有个占位，你会不会对我放下所有的防备，怎么会怎么醉怎么追，风在吹浪在推，月色照眉，追着你想背，寻找着合适的词汇，只要能看到你的背，永远都不会累， 像躺在海底的咸鱼，好像能得到天上的星星，天空下了雨，多远的距离，只有飞到天空才能靠近你，海面上波动的倒影，是你送我的恋爱的甜蜜，我一直相信只要你肯定，我们一定也会拥抱星空下的海，被月光摇摆，这一场意外，被海风吹开，在深蓝之外，爱会超过海，星空下的爱要怎么表白， 浪潮 Listen to Wis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好物不停购，优惠不停息，在11月16号至11月18号期间，北广购物再接力，全场商品88折，订购2单以上更享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活动时间11月16号至11月18号，活动只有3天哟，抓紧机会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边来了一大牌子。 没错，这个北京人呢吃着非常讲究的啊，说到这个牌子真的是如雷贯耳。